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咖时间。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那看谁呀、 啊？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呀、 啊？那你也不认识，不就是那谁？ 六合这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王军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8岁当兵，19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20岁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经过20多年抗美援朝战争战史的研究和10年的专业写作，王军完成了包括《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在内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3部曲，全景式呈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雄奇史诗。其中，《长津湖》先后获第12届5个1工程奖、原济南军区大型文学创作特别奖、湖南省5个1工程奖、湖南出版政府奖特别奖等奖项。今天的大咖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作家王军的故事。 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作家王军老师。王军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王军老师，您一直呢长期把自己的创作的视野放到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当中。那除了长津湖之外，您还出过这个另外的2本小说哈，一个是交响乐，一个是阿里郎，是吧？关注抗美援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关注抗美援朝这个题材的创作，应该说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是上一个世纪的90年代初吧，我在北京读书，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看了一些，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战友，一个老大哥，他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嘛，他那个地方有一些很多的我们平时看不到的资料，我当时就很有兴趣，那个时候也只是有兴趣而已，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东西。那么真正为了写作去创作去研究这个东西大概有20年的时间，真正进入这个长篇小说的写作大概是10年，从2011年开始，进入今年是2021年嘛，正好满10年。这个10年写了3部长篇，包括已经出版的这个长津湖，交响乐，还有这个即将出版的阿里郎。 阿里郎， 这3部长篇，3部长篇加在一块将近有200万字吧。 哦，这么长。 不到200万字，100。 那长津湖算最短的是吗？ 长津湖是咱们10月文艺这一版是46万6千字。交响乐长一点，交响乐是上下册。 哦。 上下册是75万多字。那么阿里郎成书的话也会在45万字左右。就很多人会问到我为什么会不遗余力的一直要写这个抗美援朝，一个这场战争对我们这个民族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战争，一场战争，是我们自从1840年以来，是吧，面对世界列强，我们一己之力单挑16个国家的所谓的联合国军，而且最后取得了胜利的。而且我始终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我在10年或者20年以前，我就认为这场战争涉及到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这场博弈啊， 这个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它会越来越走向舞台的中央， 世界舞台的中央。 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嘛， 嗯， 对，这种博弈或者是这种合作，合作里面的对抗或者对抗里面还有合作，就这种状态我觉得要持续很长时间。 嗯， 这两种文化它不光是政治方面的这种军事经济方面的较量，还有文化方面的较量。所以这个我是在十几年以前我就意识到这个。当然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时候，现在有很多朋友说我说你这个现在你看吧，正好赶上这个时候。我说你说错了，不是我赶上这个，是我为了今天我准备了将近20年了。 嗯， 哎，我一直在准备，因为我为什么要一直准备？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它早晚会从后台走向前台，会从所谓的小众变为大众。 嗯， 这么一种东西会受到的更加广泛的关注。 嗯，哎，对， 因为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个确实是一场伟大的战争，对于我们当下。对明天它的精神支撑的力量的作用都是非常强大的。 嗯， 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立不了这种精神，这种信仰的力量，在这种强大力精神的支撑，这个是力量源泉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讲啊，战争文学的书写啊，在文学这种浩瀚的文学殿堂里边始终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 是的， 哎，我们翻一翻这个文学作品，古今中外优秀的军事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啊。 没错 啊，太多了，就是随便说一说太多了。你像我们过去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读的文学作品啊，静静的顿河啊，是吧，那时候苏联的一些军事文学作品，包括后来的一些西方欧美文学作品，你包括后期的一些好莱坞的这个战争大片， 嗯， 是吧，战马拯救大兵瑞恩，是吧，还有这个钢锯岭血战钢锯岭， 血战钢锯岭， 这些等等嘛，这些就是说各种门类的这种艺术门类的这种文学作品啊，影视文学作品，在这个整个这个文学的它在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作为我本人从文学写作的角度讲，他写的是一种战争文学，抗美援朝题材对于我来讲，在我战争文学的书写里边，它也只是一个舞台或者是这个一块画布。 嗯， 它描画的它表演呢还是人类的战争，这我要求自己的战争文学写作还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关注人类和战争的这种命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永恒的东西。 那您刚才提到整个的这个从开始准备一直到这个书写一直到现在有这个20多年的时间啊，准备就长达10年，那么这准备这10年主要的准备一些什么呢？ 主要是研究战史啊，方方面面的战史，我军的战史，外军的战史，通过研究来了解这场战争的它的整个的脉络，把它把握好，这是一个。在你走访大量的参战的老兵，现在还有些健在，他们都现在按着说都90多岁了，应该平均都在90岁以上了。你们现在70多年了， 对， 当年他们 都是年轻 的 小伙子， 17、18岁， 嗯， 20来岁，大的20多岁。当时有一些军师的一些领导，我们志愿军的那也就30多岁有的， 哦， 都很年轻啊，作战部队的。现在还有一些健在，包括我10几年、20年以前那时候还有很多老同志健在，通过他们了解一些真实的。还原一些真实的战场上的这种细节，所以这个主要是做这么些工作。 嗯， 那这个呢，就是为你的写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嗯， 你不管说到什么时候，你现在跟我一讲哪一场战役、什么哪一年、哪个部队，我都比较耳熟能详， 如数家珍。 哎，都是不是如数家珍，就是耳熟能详吧？ 嗯， 就比较清楚，就是说， 嗯， 你像《长津湖》这本小说。主要是写的长津湖战役的背景， 对， 为背景吧。他是写的1950年的冬天，在极度严寒条下，中美两军主力部队吧，我们的九兵团也是主力啊。 嗯， 他跟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那是绝对的主力啊。 对对。 那二战期间那都是很厉害的，这是两军强强对决，生死对决。这个第二部长篇《交响乐》，它的时代背景是反映的是第5次战役。战场上发生的一些事。那么第三部长篇就是阿里郎，阿里郎当然现在还没正式出版，在报备这个备案审查这个过程，他去年已经完稿了。他写的这个跨度时间更长一点，从当年的战场50年一直到战后，一直到写到今天，写了几代人的这种友情恩情 乡情、爱情， 嗯， 它是这样的，时间跨度比较长。那么我还有酝酿，你比如说下一步，就是说它会涉及到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方方面面， 嗯， 哎，就是说我是力争通过我的写作这一套系列长篇的写作，把整个抗美援朝这场伟大的战争，从前方到后方，从前沿到这个基地，是吧？ 嗯， 从高层到基层的士兵，全部都把它涵盖过来。 嗯， 哎，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嗯，对， 现在已经完成了三部，将来能完成，最终能写出多少部？很多读者，包括一些朋友们，他们也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第一，我真不敢讲。 嗯， 我也不能说，我也不敢说，我只能说能写一部是一部。我是有这种想法。 嗯， 那随着不同的文学发现。嗯，尽量的把这场伟大的战争书写好，是吧？ 嗯、 那具体能写多少部，那个不敢讲。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刚才提到啊，就是说，您的第二部作品这个交响乐，为什么叫交响乐呀、啊？ 就是这问的挺好，这好多人也问了这个，为什么叫书名长津湖，它是一个 对 本身就是个地名， 因为你一看长津湖就知道、哎、哦，这个小说讲的是长津湖之战。 长津湖之战，对 对。 为什么叫交响乐，因为首先来讲吧，这个战争啊，就是虽然想到第五次战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听众都知道，这个抗美援朝打了五次大的战役，那主要是一开始嘛，从50年到51年， 嗯， 是吧？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运动战，这叫。特别是第五次战役，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啊，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啊，当然还有朝鲜人民军啊一部分，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双方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 哦， 它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 嗯，这规模能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什么呢？就是双方投入的这个大概是100多个师。 哇、哦，100多个师！ 一百多个师，这个作战部队加上后方支援部队，大概是200万人的规模。 哦， 就这整个双方就是把当时能调动的战场资源全部的都调动起来了。那么五次战役以后再没有大规模的这种运动战发生，转入了相持阶段。 嗯， 敌对的双方进入了相持，边打边谈。 嗯， 实际上停战谈判从五次战役的刚结束，这个五次战役整个是1951年的大概是7月份嘛。 嗯， 7月份实际上就我们就开始进行，在这个美国人实际上提出来这个交战双方就是谈判。 嗯， 那么后期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是这个相持，就边打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包括后期你像这个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上甘岭战役，这个金城反击战，那都是在这种状态发生的，就是那到52年以后了，边打边谈，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7月份， 嗯， 啊，7月27号最后停战谈判。就现在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就对这场战争的结局啊，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是一些模糊认识吧。有的读者他讲这个整个朝鲜战争就是说打了个平手，还有讲就是说我们抗美援朝如果我们不出兵，台湾就解放了。好多读者他不研究这个历史，他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 他有可能只从表面上看、 哎、他总是这样、 嗯、 你比如说我就是说这个问题，你说台湾解放台湾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解放，九兵团当时上海战役以后就准备在那解放台湾，在渡海训练。 嗯， 就是当时因为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1950年6月25号爆发战争了，那美国在6月27号就把第七舰队就开进台湾海峡，就驻军这个台湾、 嗯、 我们就过不去了。 嗯， 而且我们出兵这个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是4个月以后， 嗯， 10月25号打响的抗美援朝第一枪，所以这个历史上他衔接他都不对。 嗯， 他一个是4个月以前，一个是4个月以后，我们是后出兵抗美援朝，朝鲜战争是先爆发的。 嗯， 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从整个战争的结局上讲，如果说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这个大体上可以说得过去，因为朝鲜战争是38线开始、嗯、38线结束、 嗯、 哎，所以这可以说是画了一个圈嘛。 嗯， 但是你如果要说是抗美援朝战争，那我们绝对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为什么呢？我们1950年10月份出兵的时候啊，美国人都打到鸭绿江了，越过38线推进到鸭绿江了，所以我们出兵通过五次大规模的运动战 把他从鸭绿江一直赶回到三八线。 嗯， 那么最后在这个三八线实现了停战，是吧？这不是一伟大的胜利吗？ 嗯， 这是从战争的这个时间，从这个结局上讲。另外还有一个美国所谓的联合国军，他们的目的，他的政治目的是把整个朝鲜半岛他统一。 嗯， 把北朝鲜变成一个像韩国那样的社会，所谓的民主国家。 嗯， 他是这个政治图谋，军事上他要把整个南北朝鲜统一起来。所以这个我们一出兵，我们把他的军事图谋、战政图谋全部都打碎了，这不是伟大的胜利吗？ 嗯 啊 嗯， 而且我们这特别通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人从精神上实现了这个凤凰涅槃。 嗯， 真正的精神上强大起来了。美帝国主义也就是这样。无非就是这样，就老人家当年说的纸老虎啊， 嗯， 是吧？一戳就破。我们靠我们的一己之力单挑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把他打得服服帖帖的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嗯， 而且他那个签字的一个克拉克将军，他说我是作为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是吧？我是第一个没有在完全胜利的这个状况下签的这个东西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而且通过这件事呢，我们为我们的民族、我们国家的发展争取了这个时间，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 嗯， 所以这都是伟大的胜利啊。 嗯，那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哈，那为什么叫交响乐呢？ 就我就是说，刚才讲这个第五次战役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整个他这个你就想一想，几百万人从空中到地下，到海上，到前方后方，在那搏杀，这本身就是一部宏大的乐章。 嗯， 就是一部宏大的交响乐章。这个里面还有你像不同的，你像小说里写到好多，写到敌我双方很多的人物。 嗯， 从指挥官到普通的士兵，从男兵到女兵。 嗯， 是吧？各种各样的人物，这种血肉丰满的人物，他们就像这个交响乐里的每一个不同的乐章。你像交响乐它有不同的声部。 嗯， 有什么？有铜乐，有管乐，有什么打击乐、嗯、 对 他就像这样的，就是说不同人物命运的这种周转啊，这就像这种各部不同色彩的音符一样。 哦， 他把这种组织起来，在这种宏大的战场，他就是也是一种交响乐。所以说我是当时就一下子出来，因为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所有的书名就是突然就出来的。 哦， 就是你在酝酿这个作品的时候，可能突然就出来了，这个书名就不再改了。 嗯 啊，你像长津湖是这样， 对，长津湖名字好起， 交响乐是这样， 嗯， 阿里郎也是这样 啊。哦， 但是后来一说，就是为什么叫阿里郎？阿里郎是应该咱们大家都知道，是朝鲜民族的一个民歌啊。它不管是南朝鲜、北朝鲜、南北朝鲜，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阿里郎。 嗯， 它可能版本不一样，就是每些地域可能，但总体上它是一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王军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8岁当兵，19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20岁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经过20多年抗美援朝战争战史的研究和10年的专业写作，王军完成了包括《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在内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3部曲，全景式呈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雄奇史诗。其中，《长津湖》先后获第12届5个1工程奖、原济南军区大型文学创作特别奖、湖南省5个1工程奖、湖南出版政府奖特别奖等奖项。今天的大咖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作家王军的故事。 像交响乐这部小说要比长津湖要长嘛，那您是在这个写完长津湖之后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创作计划了，有这样的想法了吗？ 写长津湖的时候啊，就有写交响乐的这种想法。长津湖它毕竟写的就是长津湖这场战役，当时我了解走访的前前后接触了将近100位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这些老同志啊， 嗯， 他们讲了很多，实际上除了讲长津湖以外， 他还讲到很多第五次战役的事情。 哦， 因为长津湖里反映的主要是我们这个二十军这个部队啊， 嗯， 就是第九兵团啊，二十军的部队。这个第九兵团在抗美援朝战争嘛， 嗯， 一共就参加了两次战役。 哦， 他没有参加全过程。1950年10月份出国以后，出国第一仗打的长津湖战役，虽然取得了战略上的、态势上的胜利，把这个第十军、美国第十军包括陆战一师赶回去了，他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破产了。 嗯， 但是我们也付出了非常重大的伤亡， 是 啊、包括战斗减员，包括冻死冻伤的， 嗯， 这个减员非常大。减员非常大以后呢，他就没办法再参加接下来的第三次、第四次战役，这个九兵团都没有参加。 哦， 他就是一直在休养， 嗯， 休养补充兵员，在这个圆山这个方向，是朝鲜东海岸的圆山这个方向在休养。他一直到什么？到第五次战役又重新出现在战场上，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哦、嗯， 参加完第五次战役后，第九兵团就回国了，1952年10月份。 哦，就回国了， 就回国了。 哦， 哎，他就第五次战役以后呢，他就没有在前线，他就在后期在后方做一些战场的勤务防备工作，防备美国在登陆啊什么，在搞仁川登陆这样的东西。 嗯， 他是这样，然后就没有参加战斗，就回国了。52年就回了、嗯，所以他总共就是参加了两次战役。所以当时我在写长津湖的时候呢，就好多老同志讲的这个五次战役有很多的情况他没用上。嗯， 哦， 没用上我，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因为我本身就要把整个的抗美援朝战争把它都涵盖过来嘛，接着就把这个第五次战役这个背景放在这个《交响乐》这部小说里边来了。 嗯、哦，哎，那您指这个采访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讲第五次战役应该不够吧？这个素材是不是还得查一些其他的别的一些材料 啊、嗯？对，因为我们是小说，它是一种文学创作，虚构。 嗯， 他不是写像那样这个写那个非虚构做文学作品，你需要很所有的都要如实的反映那时候查材料。我们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背景搞清楚，把当场的，就是说你通过这些研究，你进入当场那种状态，写作的时候你心底就很有底气了。 哦， 哎，你而且你也不必要需要说是说你研究的像一个学者那样研究的太深入太细，你总体上把它把握好了。志愿军战士他会在那种环境下，比如说每个地方他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 嗯， 他会说什么样的话， 嗯，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那个自然他就有了， 嗯， 他倒不需要刻意的去研究。 嗯，那这个交响乐您写了多久？ 交响乐时间比较长 啊、哦、 交响乐比较长，从酝酿到完稿大概有，我印象很清楚， 嗯， 长津湖出版是2011年12月份出版的， 嗯， 12月份出版的2012年的大概是3月份，我那个时候在济南军区创作室， 嗯， 我们当时搞了一个活动，就长津湖走进老部队， 哦， 和军区机关宣传部啊，和这个湖南，当时出版是湖南文艺出版社， 嗯， 共同到我们那个开封，当时二十军。在开封， 哦， 我们到那个老部队去，就长津湖走进老部队。当时长津湖出来以后啊，我们二十军那个军史馆啊， 嗯， 就把那个长津湖这个小说啊， 嗯， 放在那个军史馆里。那个抗美援朝，它不是整个军史，我们这个部队的战史，它不是从成立到今天，它每个不同的时期嘛，红军时期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它就是一段一段的，有那种展厅， 嗯， 而且把那个书放在那个抗美援朝那个部分的，作为一个陈列品， 哦， 放在那个橱窗展柜里边， 嗯嗯， 所以这个也是不多的一部小说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当时搞了一个活动，叫长津湖走进老部队，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这个活动结束以后，我就直接从那个郑州坐着飞机就上了杭州了。 嗯， 因为我们二十军有三个干休所在浙江，在杭州、湖州、嘉兴这几个有干休所，我就找那些老同志。为什么？那就是为了这个交响乐的写作 做准备， 去做准备。那是啊，你看，2012年那要开始说，2012年就开始了。 嗯， 12年到14年12月份我才动笔。 哦，这么长时间， 这个中间这准备的时间就两三年的时间。 哦， 14年动笔，那么到2018年1月份写完了。 写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写完以后，我这个人这个比较懒、就是说他不是每一年都写，你一年可能有时候 我写长津湖写交响乐的时候一年可能就写两三月的干活，其他地方就不知道时间在干什么，就是说就真正进入写作状态可能就写那么两三个月，所以断断续续一直到2018年的一月份才写完。哎，是这样，时间还是比较长。 那您这个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间隔哈，比如说今年写两三个月，然后就放下了，然后第二年再写两三个月，这情绪还能接得上吗？ 这个没问题 啊， 这个只要往那一坐，这个人物又回来了。交响乐虽然篇幅比较长，但是也就20多个人吧。 哦， 二十多就包括我方我军志愿军的吧，官兵吧，包括美军的吧，美军的他这些从指挥官到。从到士兵，哎，一共有20多个人。 但是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这间隔了这么长时间，会不会说，哎，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着？我要得往回看一看，我别写串了，或者说是 那个不会 啊， 那个不会。就是说了我的感觉哈，这个一部长篇小说，除了它恢宏的这种架构以外，它的含量容量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在于故事和人物，有打动人的故事， 对， 有这个非常让人觉得有血有肉的，非常丰满的，非常接地气的，实实在在的这些人物，不管这些人物是我军的还是美军的，所以这些人啊，你把他搞清楚，他就像你的朋友家人一样，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两个将来这个慢慢的说成朋友了，是吧，你爱吃什么东西我都知道 啊， 你爱说什么话，你有没有性格，有没有脾气，或者是说我都清楚得很啊，你的特长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你在事前你就搞得很清楚了 啊， 所以哪怕你放上半年，我往电脑前一坐，等于我又回家了一样，我又回家了，他又在我的身边了，是吧，这个不存在，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或者把他搞错了，或者陌生了，你的家人你不会陌生的， 明白， 哪怕这个人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哪怕10年不见，一见还是如故的 啊，对，是这样， 是不是 这 样， 没错没错， 无非就是说可能他有点胖了瘦了或者是什么东西了，但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啊。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像这个交响乐创作了这么长时间，那阿里郎这部小说的这个想法又是在什么时候形 成的？阿里郎是在写交响乐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哦， 哎，所以你在写这一部的时候，可能在同时也在酝酿下一部的作品。就是每一个作者可能脑子里边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吧，可能你这个觉得在这里边意犹未尽，我还要有更好的故事，要讲给。 读者听， 讲给读者，讲给听众，来听来看，是吧， 对， 那就可能你就是在突然就想着我要下一个写什么东西，我要给朋友们讲一个什么故事。 既然长津湖也好，阿里郎也好，这个交响乐也好，都是讲抗美援朝，讲朝鲜战争的，那会不会在这个小说里面会出现一些共同的这样的人物呢？ 他这个不会。 不会， 这个也不会，我觉得也不会。我的这几部作品里面没有雷同的故事，也没有雷同的人物。而且我觉得，因为你随着你这些系列作品的写，就是说你可能每写一部啊，我自己觉得还是更有新的发现。哎，就是说你下一部写的肯定是新的。不管是你怎么来讲这个故事，还是你要讲一个什么故事，这个肯定都是全新的。而且我也是要求自己，就后一步要不断的超越前一步，就是起码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个还要靠我们的读者朋友啊，听众朋友来评判了。 因为你也曾经说过哈，说战争文学的本质是呼唤正义和和平，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这样一种说法是您什么时候形成的？ 这个在写交响乐里就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哎，这个确实写长津湖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清醒的认识。长津湖的这个咱们石月文艺版的，它比湖南版的更好看一点，就也有些修订嘛，这上面扉页上也有一句话，信仰犹如一盏指路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归乡之路。这句话也是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的话把它印在这个扉页上了。而且那个交响乐上扉页上也印了一句话，战争的最终结局或者是最高境界在于和平。但是今天的和平不过是为了明天的战争而准备。这是印在交响乐的话。那么阿里堂也有一句话。 也有一句话。 也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这个我现在可以提前给你 那透露一下 透露一下。 嗯， 我透露这个就是说你看这句话，就是我这个东西当然它涵盖的东西很多， 嗯， 起码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它 就核心的这个内核， 它就在这里边。 嗯， 那么阿里郎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代人啊，不是在战争中间就是和战争擦肩而过，每一代人都是这样。 哦， 哎， 还真是 战争来来去去。 嗯， 它永恒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唯爱永恒。 嗯， 战争中的爱，人性之爱，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是我写战争文学最核心的力量所在。 这些都是您在写的过程当中体会 出来的，酝酿这部作品的时候你自己感悟出来的。 哦， 感悟出来的，后来我就把它放在扉页上了。 嗯， 哎， 嗯， 出版社他们也比较支持吧，就是说你怎么想的他就按照你这个来了，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改动。当然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坏习惯，也不好吧，就是说我写东西第一没有框架，没有大纲，再一个就我也过去也不改，就是说一遍，你包括长津湖就好像就是一遍，你不管多少字给了出版社就这样了。 哦，不改第二稿第三稿吗？ 没有，起码前两部没有，起码长津湖就好像都是就是这样的。他们有一句话，真正好的东西是改出来的。 哦， 我现在也在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您在这个写这个小说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您又提到您没有这个大纲哈，那人物的结局，人物在每一个这种需要面临关键选择的时候，他的这个选择您又是怎么让他这样选出来的，怎么让他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呢？ 说我总体上会有一个想法。 哦， 但是这个想法它是会变化的。 嗯， 你包括有些人物，有些人物他的命运和结局，他有时候说实在的他不是我能驾驭的。 嗯，那是谁来驾驭？您是作者，不是您驾驭的。 我是作者， 对啊， 总体上我驾驭。但是到关键的时候他可能他有他自己的命运。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按照我事先的总体的想法里边他会死了，比如说哈， 牺牲了 啊，最后我就是说他到那个关键环节，他说他不能死，他自己他又活下来了。 嗯， 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就是和你的想法并不一定，就是说他的这些故事，他的里边的，就是说我说很多东西不是你事先酝酿出来的，是他写作过程中产生，他走到那个时候人物命运的交集啊，他最后他发展到那个程度，他会有他自己的东西。 嗯，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人物跟着你来走了， 嗯， 而且是你作者跟着人物来走了，故事是跟着人物去走了。 嗯， 他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在里边。 哦， 哎， 您能方便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阿里郎现在不是还没出版吗？ 还没正式出， 这没正式出，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读者能够读到呢？ 我估计也很快，年底年初吧。 哦， 大概这个时候吧。 那在这三部之后，您还是打算把您所关注的视角还是集中到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当中来吗？ 还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我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作品把整个抗美援朝这场伟大的战争啊，各方方面面，从前方到后方都把它涵盖过来。 嗯， 那我下一步的话可能又会关注到别的战，但是也是同一场战争，又会有新的发现，会有新的故事讲给听众朋友们。 嗯，对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王军老师在今后的创作当中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哈，奉献给我们的读者，让我们读者更多的了解到底那场战争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哈，看一看我们的路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是 吧？ 是。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 好，也谢谢主持人，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